on regular broadcasts,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Of the J-1-9, battling droidings and organic life form. Above the J-Special.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 KGB UFO 档案。 These are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点解今晚 KGB 呢个秘密档案劲咧？系因为咧就即系苏联已经解体咗啦，系嘛，已经唔关事啦。所以佢哋嘅秘密档案咧，即系四散东西嘅，就唔系而家美国仍然都系 super power 强国，佢仍然都可以 cover up 一啲，即系冚住，唔俾你知。大家苏联已经解体咗啦嘛，所以佢哋嘅秘密档案已经系冇意思啦。其实都即系唔知俾边个睇好啦，咁样咁啊，有好多都俾美国攞咗，系咪咧？ 系，因为咧，其实好惨嘅地方就系咧，1991年苏联瓦解之后。无论是苏联无论是美国政府啦，美国的传媒啦，美国的 UFO 专家啦，就已经用尽所有的横手呢，就已经去到莫斯科，尤其是莫斯科 KGB 总部啦，咁就已经是无论是正途地话同啲官讲，喂，我帮你买咗啲 UFO 档案佢，或者呢係塞啲钱俾啲工人，你帮我偷咗啲 UFO 档案佢。因为嗰时啱啱瓦解嗰个初期嗰一两年呢，我想苏联是真的，如果是那一两年在苏联去过的话呢，你会见到真的惨况的。 其实因为他国家穷嘛， 因为他瓦解的时候他令到卢布大跌，即是跌到一个位置是，我给个 example， 就是以前卢布一蚊呢是可以换到$3的。但是现在讲的一蚊卢布呢是等于 几万蚊的。一蚊美金就等于几万蚊卢布。 是咯，咁你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即係佢哋会睇钱先囉。 冇错冇错。 即係咩都会睇钱啦。冇错。所以佢好多 authentic 嘅，即係最真嘅嗰个 original copy 嘅。 冇错。 你都可能有机会买到啦。 冇错。 即係你唔亦都唔需要系啲军官，可能你系一个平民游客，可能真系 都买到嘅。 只要你识到个 right person。 系啱嗰人。或者你呼黑市市場都買， 係啦，即係你有途徑啊嘛。你而家美國，你唔可以走去話喂，我可唔可以買羅茲威爾嗰個？ 冇錯冇錯， 冇可能啊嘛。 啱。 但你去到呢個蘇聯解體咗之後，你去到邊度邊度可以做到啊嘛？咁所以佢美國佬咪做到呢啲啦，係咪先？ 啱，因為其實偷咗好多，偷咗好多。同埋嗰陣時咧，佢就算未瓦解之前咧，蘇聯都已經充斥住黑市市場啦。因為嗰陣時。讲得嘅，我舅父嗰阵时，我谂谂先。我舅父嗰阵时， 有啲边话俾听讲得，你望住边度？ 唔系，我谂谂啊嘛。咁我舅父当年佢系喺苏联当时，即系铁幕时期，系入过苏联去旅行嘅，唔系旅行。咁佢哋都 即系其实你屋企系任即呢个四散各国， 系旅行，你明唔明啊？有旅游是健康的啊，你明唔明啊？咁咧就佢都话其实当时地好多黑市市场嘅。 你嗰啲旅游系唔健康，因为你系有目的嘅， 冇目的嘅，系全部都系忽然。自己弹出嚟嘅唔关事， 系咩？ 系啊， 有人弹啲书喂云海喺24街嗰个厕所第二格攞本书翻嚟睇啊嘛。 喂，总之呢啲旅游经验系好奇怪嘅， 无端端有人会弹，即系行过喂云海，你上去26楼嗰度咧， 有时真系会咁噶，好challenge。 即系你一定系间谍咯，所以 点解你讲呢啲咁啊？ 唔好讲呢啲，你唔好讲呢啲。 系咁 中咗咧， 唔系讲 KGB 先，咁咪讲苏联先。咁咧，所以佢黑市嘅咧，可以好多黑市交易嘅。例如嗰时可能用当年啦甚至你可以用一啲嘅牛仔裤啊，或者可能一啲嘅丝袜。去换一啲嘅物品啊，或者换一啲嘅嘢咁样，咁所以瓦解之后咧更加乱，乱到咧直情系冇人 in charge 咁滞嗰啲嘢，咁亦都亦都好多嘅黑帮即刻成立啦，咁亦都系你想买咩佢就帮你攞啦，尤其是政府里边嘅档案，你要乜佢帮你揾，咁于是乎有好多 UFO 档案咧就落晒落美国手嘅。 其实佢而家其实攞档案都冇咩意思啊，美国自己都好多文字上嘅档案， 冇错冇错， 我知道你啲档案冇意思，有冇啲即系我梗系最，如果我系美国佬，我梗系想攞，喂佢有冇你有冇啲 UFO 残骸？我要攞佢碌喎，我而家攞你嗰啲文字嚟嘅，冇意思啊嘛。同埋最劲嘅系，即系你帮我睇嗰、那个嗰、那个片咧，系有KGB 咧，系话有四盒 系 菲林啊，即系菲林就唔同 digital 嘅嘢，你可以改嘅或者 系， 我觉得系嘛， 即系仲要系 菲林都几坚， 仲要系你玩开嗰啲菲林嗰啲嘢，即系嗰啲叫做咩？你唔玩开嗰啲啊？ 嗰啲係 professional 嘅，你都 professional 嘅喎， 唔用嗰啲 係 OK， 即係嗰啲即係一格格一格格菲林拍 下嘅一格格菲林嗰啲，咁嗰啲直情係即係你冇得，除非你係真係上演一幕咯，即係拍套戲出嚟咯，你要借埋軍部嗰啲車，要買埋嗰架車，買一。 炸軍貨，咁你就買 一班軍人 機，係啦，買埋嗰啲攝錄機，咁你就真係拍一條片，跟住先賣俾人喺灣仔可能買到，有機會見到 VCD 裏面有你嗰條片啦。我覺得唔會咁樣啊嘛， 因為所以嗰四餅帶落咗美國手咧， 唔係帶嗰只，即係嗰四餅片係我覺得係佢播得出嚟嗰啲咧，係佢嗰個飛碟殘骸嗰段咧， 冇錯。 我就好，我即 系睇过啦，你觉得？ 我睇过啦，我就真系觉得咧，系好真咯。 嗯， 我唔知点解喎，真系，我就系觉得真系好真啊！即系佢呃到我，如果佢系假嘅话。 因为嗱，讲翻少少详细先啦。因为嗰阵时话攞咗呢四饼带啦，其中有唔同嘅，即系唔同嘅内容啦，咁讲啦。咁其中一饼就头先你所讲啦，就影住一班嘅军人啦，讲紧系当然前苏联嗰阵时嘅军人啦吓。咁就坐住啲吉普车。咁就係幾架啦，去到一個所謂森林區嘅邊緣咁樣，雪地嚟嘅，咁就少少甩色，但係即係我講嘅畫面啊，即係少少線同甩色，但係就都係幾清楚嘅成個片，因為都係菲林，因為佢唔係 digital， 佢唔係咩嘛，菲林嘅嘢幾靚，咁就由佢哋落車啦，去到操兵啦，即係操入去一個所謂嘅森林嘅事發現場啦嘅邊緣嘅位置啦，咁另其實係因為佢嗰個片段裏面講嘅就話其實兩部嘅攝影機同時溫緊嘅，一部就係嗰個 車頂，一個就係手提， 冇錯冇錯，就喺嗰、那個樹林隔離咁樣，咁影住其實兩個，因為佢哋 match 翻啊嘛，就話咦係真係 match 到啱啱嗰啲人 角度問題 啱嘅，咁之後咧就 因為佢手提一個亦都影到啊軍車噶嘛，喺軍車嘅車頂亦都影到係有一部機， 冇錯啦， 有人控制緊， 係啦係啦，即係佢兩樣嘢都係 match 到，咁就一路咧嗰個軍人咧就落到去嘅時操啦，就操入去嗰個所謂嘅森林邊緣啦，就見到即係。如果你有睇過嘅，即係因為其實如果有人睇過咧，就應該都知道嘅，就係、是、一個邊緣裏面有一個半截嘅飛碟，就 一個月餅搣開咗一半，插咗喺地下。 係啦係啦，插咗喺地下。咁嗰個半徑就高咗高過一個人嘅，即係你可以大概係八九尺。 係啦， 半徑 係啦， 係啦。咁啊插咗喺地面打斜咁樣，咁附近啲樹就倒曬，即係跌低咗啦。 即係佢撞擊嗰時掃跌咗啲樹，跟住即係淨係炒咗埋一紮 樹木度啦，係啦， 跟住就。断咗一半噶啦， 系啦系啦，咁当然佢哋喺度怀疑紧就系点跌落，就是、可能跌咗喺个平原嘅附近先， 跟住先铲埋佢， 铲埋个树就啪咁啊停咗咁样。咁当然就嗰扎军人就有啲就已经开始湿碎片啦，有啲人就到，因为当时影到就有几个嘅所谓嘅估紧系一啲嘅 KGB 系啦 KGB 嘅人一啲嘅 喺便服 系啦系啦 便装友啊嘛， 即系你可能系秘密警察啦咁讲啦吓，咁就之后就指啲人啊，你执啲咩，影啲咩咁样之类嗰啲嘢嘅，咁佢都講到一個幾關鍵嘅，就其中一個鏡頭影住咧，嗰個其中另外一個人揸住個機咧，其實係影咗落去嗰個飛碟裏邊。 裏邊，但佢冇嗰餅飛諗， 係冇買到呢餅飛諗。 哇！如果嗰餅買到，真係隨時有 alien body。 但係我覺得咧，即係隨時可能係收埋咗，就係、是。KGB 知道值錢 呢條片，佢哋美國一定係荷里活最中意啦，所以就唔賣。 唔係，我都懷疑，或者黑字就係我覺得儲住呢餅先。 但係佢係影住嗰個人係直情係捐咗入去裏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 影入面 好睇嗰、那個。 咁之後就開始就執啲碎片啊，就見到開始分析啲嘢，抬緊啲嘢走咁樣。成片即係成段片就見到一個好清楚嘅 呢個 係飛碟嚟， 冇得再清楚噶啦。 係啊，真係即係。太清楚， 冇得再清楚啦！直情系罗兹威尔嘅苏联版， 冇错冇错， 系冇得再清楚。嗱，罗兹威尔嗰啲就系靠估啫，你睇飞行都可能见到啊，半只飞碟插喺地， 系同埋影住气球嘅碎片。 呢、這个就冇史提芬史不保咁夸张，整到咁大只飞碟。 系 呢、這个，我觉得佢呢一只真系，如果佢件事系真系堕机呢只飞碟咧，里边最多坐一个人。最多两个。 如果我哋相信外星人系矮少过我哋，可能坐两个咯。 两个， 即系如果咁估啊，可能两个，一个到两个咁样。咁于是乎，成段片咧，嗱，我头先咪喺度同你讲咧，其实我最唔喜欢嘅事件就系、是、当时其实呢段片喺几年前喺美国播完之后咧，咁我就话喂，咁应该有嗰个所谓冇剪接过成段一次 飛 播晒，咁我想要嗰段睇，我反而咁就搬唔到。真系， 你都估埋抛腮喎，都 好惨啊！你个样都真系，我想睇晒连续啊嘛，你明唔明？ 即系你俾人偷晒啲钱，你觉得冇所谓，但系攞唔到饼大惨啊嘛！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嗰饼大，你有啲人即系当然咧，喺当地即系美国嚟讲咧，尤其是就开始有啲人去分析啦，睇过条片咧，都觉得。咦喂，真系好真、啊， 其实但系普遍佢哋觉得个真确性有几多？ 其实咧系一个几。 分野嘅情况出现嘅，即係讲緊呢单 case 啊。有一半嘅人认为呢对即係所谓呢条片呢或者呢炸嘅菲林呢係唔真实地影到 UFO 嘅、啊。可能即係佢哋意思即係可能係一个拍出嚟嘅嘢嚟嘅。 成、个系 set 嚟嘅。 係啦係啦，话可能假嘅。咁、样。另一半呢即係真係50-50㗎咋，就认为真正因为系嚟自苏联。 嗯， 嚟自 KGB 档案，嚟自啲菲林呢，因为一阵间再讲啲菲林点分析啦，咁之后呢就係完全觉得冇可能咁，即係因为人係好衰㗎嘛，当你睇到一粒点飞过又话你俾我睇近啲我就信，当你被成名单睇到真係有隻飞碟呢咁真，咁就又怀疑喎、係啦，人就係咁样。咁似乎一半呢人就好信，其实真係啦证据啦，即係有半隻飞碟前影住点样去啲人抬走啲飞碟嘅残骸啦，等等啦，军队前派埋人车嚟啦。咁另一半就话唔系嘅，唔信嘅，唔信，但系冇乜理由嘅，即系正经话，我觉得唔信咯，咁嗰啲。 嗯， 咁就一半半。 我就如果佢话俾我听呢个片系美国咧，我就唔系信，唔会信啦。 即系你觉得可能有荷里活嘅感觉， 系荷里活啊嘛。 系， 但系呢个苏联一个即系前苏联啊，一个咁嘅即系咁。共产国家佢都冇乜，即系佢又推崇呢啲嘢，佢又觉得可以研究，即系我唔觉得佢会要有啲咩叫隐藏你咯，即系系嘛要冚埋佢咯。 唔系，同埋我嗱我自己呢个 咁，同埋亦都系一个 situation 系佢哋即系要即系因为可能因为钱而卖呢啲菲林出嚟。 冇错冇错，即系因为 所以咁多嘢集合埋咧，就令到我咧好信咧佢呢段片咧系真嘅。 同埋我又觉得咁，我又主观咧，我其实我偏向都相信嘅。咁、但系咧个问题系我咧就点解会相信？唔系净系纯粹睇嗰饼大嘅内容， 嗯、 而系咧我觉得我系其实我主观镜啦吓，我就因为我系用对比翻苏联人嗰种性格， 嗯。 咁我去过苏联两次啦，一次系莫斯科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咁另一次就去佢哋远东区嗰边海参崴嗰边嘅。咁 圣彼得堡， 咁苏联人嘅性格就系、其实佢哋比较真系认真啦、酷啦、有纪律啦， 唔讲少， 唔幽默嘅，系一啲都唔幽默嘅吓。即系佢哋讲紧最幽默嘅人都唔幽默嘅， 系就系、唔系就唔系，系 好酷系啦，或者系即系好直接了当，或者系讲啲嘢系非常之简单直接。咁佢哋又唔会玩花神， 搞笑， 唔想乱作一通嘢。咁呢啲系苏联人嘅性格啦。咁同埋咧，佢哋嗰时啱啱瓦解嗰几，即系甚至系讲紧瓦解到2000年啦吓，都可以咁讲啦。嗰九年期间咧，其实苏联穷到嗰个地步咧，因为嗰时我去莫斯科系1993年，我唔记得咗啦。咁我去到街头咧，我净系觉得我系震惊嘅，但系我系用震惊嚟形容噶吓，系你未见过人肉便利店嘅，即系啲街里边咧，系啲阿婆阿公咧，系企通宵攞住一件或者两件嘅货品咧，就系等你去买，可能俾一蚊。 我以为你去咩人肉便利店嗰度拉一个女仔走出去， 你唔好谂到呢啲嘢。 我直情你误导我系嗰啲黄色人肉便利店。 唔系， 我行过咧就搵啊。 系唔系？因为啲阿婆阿公因为已经冇晒钱，同埋佢哋啲人系穷到窿，佢屋企入搵到一件嘢咧，佢就攞得出嚟卖。你俾一蚊美金，佢就买 呢、个人肉便利店。 系人肉，佢企通宵、啊。冰天雪地都企通宵，系悲剧嚟噶吓。咁其实我一早知嘅，因为我去即系我去莫斯科之前，我已经知道呢个情况。其实我带咗好多香港人系送俾嗰啲阿婆嘅。咁我哋一代代送俾嗰啲阿婆咧， 呢啲不都系嗰啲华奶啊、华他奶， 总之乜都有啦吓，特登带去。 即系你又其实系一个爱心大使，你又一个 UFO 嘅 research。唔系，咁我就唔系爱心大使，不过我觉得即系执海星嘅信念咯，即系帮到一个咪帮一个啦。咁我其中一个镜头，我自己到今日我都好咩嘅，就系我当时攞咗酒店嗰啲面包，攞晒包晒个袋度，咁落去酒店就门口有个阿婆，咁就系穷到不得了，我就成 抵成罗宾汉你，劫富济贫。 个阿婆你系讲你都唔信，就系咧，佢系捉住我嘅手咧，一路锡同一路已经喊紧啦，喊到收唔到声。咁其实嗰下我仍觉得。一个 我要再去酒店再攞啲面包啦， 冇啦，啲酒店都冇面包， 攞晒啲啦， 我已经偷晒嗰啲面包， 你个罗宾汉啦， 喺佢餐厅攞晒嗰啲面包，咁就我喺心谂，哇，苏联搞到咁，咁我就觉得如果用呢九年，即系讲紧个官都好，政府都好，都系穷到贴地嘅，佢冇一个能力咧去用翻啲所谓嘅菲林啊，或者人力物力啊，买军服啊， 亦都唔会咁无聊去拍套咁嘅嘢啦， 咁去拍套咁嘅嘢，仲要系嘥紧人哋嘅精神时间， 美国佬就会。 冇错冇 上冇。 你个佬可能佢真系太无聊，屋企系有部八米嚟咁样，即系嗰啲 飞 林，跟住咧就即系拆个碌拎嗰啲拎冚咧飞上天，跟住就 系冇错冇错。 说一说，跟住咧就话，我拍到戏啦。 系冇错，即系俄罗斯恶作剧，即系苏联唔会，同埋佢讲呢几年亦都冇咁嘅能力。 你唔觉得嗰啲人即系会咁有病啊？ 冇错冇错，真系佢哋系好。好直接好酷，同埋佢哋好有纪律㗎，即係有纪律到你唔信㗎，即係总之佢瓦解过之后。咁於是乎呢，成件事呢就我觉得如果你睇嗰、那个UFO 片段，你如果用返呢个所谓嘅分析佢嘅嗰个背景呢，你就觉得呢片片嘅可信性其实几高㗎。同埋呢段片都讲到啦，就係里面之后有啲人去攞返俾个所谓嘅前苏联一啲嘅专家去分析啦，即係包括分析嗰柄带。 confirm 咗係坚嘅。 係啦，嗰个所谓嘅 original 嘅。即係直情係讲到有嗰啲标志啦 ,mark 嗰个编号啦、即係讲嗰个编号係讲緊证实到係 KGB 嘅。 哇，咁我哋转头返嚟再讨论呢个 KGB 嘅 UFO 档案啦。 Never again is what you Smoke 啦，歌名叫做 Policy of Truth。咁啊，云海真系吓，我真系。即系作为一个拍档，即系中局啦，都系少去啲人肉便利店。 我都话唔系嗰啲咯， 我哋明嘅，你梗系唔会按呢话唔系，你唔会喺度话系啦。但我同阿金都觉得你系咯， 有冇搞 错？少去少去为妙。Apology special。好，不明来历之。 KGB 答案啊， 系咪？因为大只眼，我唔会再话你去咗人肉。 唉，俾你激死我啊！真系，系因为咧，讲翻嗰啲片啊，咁、即系当时佢揾咗好多个专家咧，尤其是一啲前苏联嘅军事专家啦、前苏联嘅所谓嘅科学专家啦，同埋啲分析嘅片嗰啲人啦，咁佢哋话。一开即系嗰个，因为菲林片嚟噶嘛，咁有啲马编码喺隔篱啦，亦都有个所谓嘅 KGB 嘅 logo 啦，亦都写到明1969年啦嘅片拍翻嚟啦，1969年啦，咁、就拍摄嘅时间啦，同埋个编码系话 top secret 咁样啦，咁你话全部啲字都系啱嘅，全部都系真系 KGB， 真系当年 KGB 用嘅 系啦，冇错，同埋连佢 zoom 埋去嗰个其中一个咧，咪。即系影到嗰个军人带嗰啲所谓嘅徽章咧、都系负责埋，即系如果一啲嘅碎片研究或者科技研究嗰啲队伍咧，都系嗰扎军人嚟嘅咁样。咁所以啲人就话，其实如果咁样到分析到咁，你都话认为呢段片系假咧，就冇得好讲噶啦。 即系咁样，呢样嘢又一样啦。即系佢个军队里边系或者佢个政府里边系有一队兵系专负责研究碎片嘅。 系 嗱，如果呢个世界上系冇 UFO 嘅，咁点解呢啲政府要有一队咁嘅嘢研究呢啲碎片啫？外星碎片啫， 真系 bring out 得好啦。 咁譬如话美国咁样，点解佢要有一个即系研究呢啲咩 SETI 叫即系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嗰个 institute？ 系冇错冇错，即系搵外星信息。 虽然佢唔系政府资助嘅，而家 佢开头系， 但系而家唔系啊嘛，政府话唔用嘅，你班无聊。喺度等嘅，都喺度等，等到几时啊？ 系 咁唔知噶嘛，等到几时？你问呢个 stupid question 嚟噶嘛，系咪先？点知等到几时啊？ 唔系，同埋 你咪约咗佢系咪先？ 同埋有啲人就话，其实点解政府突然间唔资助？因为其实政府知道根本你用呢个所谓电波信息去接受外星人嘅信息系错嘅，即系可能应该系用其他波段。咁当然呢个就阴谋论啦。 咁你点解要有呢啲地方？ 冇错冇错。 点解政府初初会支持呢啲？咁好明显嗰个政府嗱，政府唔系随便用钱啊嘛，即系随便请队 rolling。 冇错， 我 净 系政府啊嘛， 冇错， 即系佢哋系会真系有证据话，即系相信呢啲嘢系有得研究 或者 值得研究，佢先要肯俾咁庞大，喂，整廿几卅只巨型大镬嗰啲，喺度收信息和收料喺度，系咪？所以有个嗰、那个背后嘅原因系，其实佢哋都相信 有呢样嘢咯， 外星嘅生物嘅文明咯。 系咪讲翻？如果我讲苏联先啦，即系头先我你头先 bring out 呢个 issue， 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我差啲都唔记得咗呢件事。就咧，因为讲紧苏联本身政府里边有冇一个部门真系研究 UFO 咧？其实有，但系咧最初个历史发展其实好玄妙噶。点解咧？因为当时苏联嘅共产世界里边咧系冇正式一个部门系研究 UFO， 即系全部系军队里边去自己 in charge 啦咁样。咁咧当时有个嘅本身系同军部有联系嘅科学家咧，叫做 Philip Cicco， 但唔系讲紧 Philip Cicco， 佢而家都教好多 Philip， 系啊，好多 Philip 同好多 Bob 噶，你留意下。 好多 Philip， 咁咧唔系讲 Philip Cicco， 或者唔系讲美国嘅军官，系前苏联嘅军官 Philip Cicco 咁样。佢系点咧？ 士高 系士高，咁佢咧就因为咧佢就系觉得，因为佢自己研究科学嘅，佢就觉得喂。因为由40年代开始，50年代到60年代都系高峰期，喺美喺苏联咧，系目击咗好多啲 UFO 嘅个案嘅，甚至啲个案系夸张到点咧？试过就系喺呢个而家嘅拉脱维亚，即系以前嘅前苏联啦，拉脱维亚嘅首都加里嘅上空突然间系飞紧一个咧，佢哋正系形容点咧？一个 question mark 咁嘅一个 UFO。飞过嗰个上空之后咧 ，question mark 嘅 UFO，question mark 嘅 UFO， 即系你谂下幻想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型嘅 UFO 咁样啊，即系佢话每一个市民见到都系咁，系一超过一 即系个问号喺空中周围飞， 飞紧一路向即系唔系周围飞，系一个方向咁飞，系全个首都差唔多1000人目击呢个件事啊。咁一个 question mark 嘅 UFO 飞影嘅时候咧，仲要系佢飞到喺个市中心嘅上空嘅时候咧，嗰、那个 question mark 嘅空位咧系发放一啲嘅光落嚟，系一点点一点嘅光。咁而咧，仲夸张地咧，之后咧飞走咗啦吓。咁而嗰啲光咧，其中一啲咧系打烂咗个市中心一啲嘅住宅同埋军用设施嘅玻璃啊。有啲咧，因为啲玻璃相我都睇过，咁有啲系好似子弹窿咁穿过，有啲咧就溶咗。 子弹窿佢穿过系即系其他位都裂嘅， 冇裂。 净系系啦，冇、啊、 你子弹窿穿过，你系穿咗之后， 系 周围系 完整嘅 四散咁样，有裂痕， 净系前期啲玻璃冇事， 即系佢好似无端端锯咗个窿， 系 周围冇裂嘅， 冇错冇错。 咁佢之前系似 laser 咁， 系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咧系掂到其他冇事，即系成个玻璃冇事咧，嗰忽系溶咗一个圈出嚟噶，咁、啊、样。咁呢啲图片而家仲喺 TGB 嗰、啊、 你屋企都有， 系 TGB， 你唔好时温过油晒啲嘢先得噶。 呢个你唔使抹大只眼啦，即系根本有啦，呢、這个系嘛，云海即系你抹到嗰只眼咁大。 冇时间啦，快啲讲埋嗰个组织先。咁咧 时间 系，咁于是乎呢个 Philip 咧就 咁，但系个 video show 你会攞呢啲嚟睇。 唔会啦，有 video show 咩？你唔系讲住咩？ 唔系啊，冇啊， 讲紧紧先啦。咁咧就嗰啲 video show 咩？真系啊！ 讲 Philip 啦，我惊讲晒啊，你明唔明啊？咁即系 Philip 咧就就自己连同一啲佢即系相熟嘅 UFO 专家，有啲相熟嘅科学家同埋分析学员咧，就成立一个地下研究组织 啊！我中意呢啲， 真系佢仲要咧地下到点咧？佢就认为如果因为你知咧，当时共产主义嘅地方就系话佢唔可以突然间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噶嘛，咁佢就话死啦！但我又想唔俾政府知，但我又想研究，咁同埋佢个官阶都高，同埋佢认识嗰啲官阶啲人都高，即系例如佢收到啲information 系嚟自啲军人嘅，咁就点咧？每次收到啲报告咧，收到佢屋企咧，佢就将嗰份报告咧，因为以前落后啊嘛，即系冇电脑系统咁多，五十年代开始 打一次， 佢打一次，每一份佢收到个报告打十份， 黐线！ 之后咧，点仲要点咧？佢攞其中一份咧，就用报纸包住，之后咧就嗰。包住嗰啲咧，就好似做间谍咁啊，就约出两期啦，过街局见，咁就行过就摄俾隔篱嗰人，嗰、个咧就系研究专家嚟嘅，佢用咗差唔多十几年嘅方式，系咁样去联系全个苏联嘅 UFO 专家，去咁样研究 UFO， 非常之 old school 啊，真系。 系啊，但系咧佢以为政府唔知道，原来政府知 道，你都知嘅，佢冇理由政府唔知 道。唔系，咁后来当然知道，但政府原来当时系知道佢哋所有人都做紧呢啲嘢嘅。咁点解知咧？因为咧到一九我唔记得系五几年啦吓，总之系57年定58年，咁然咧苏联政府就同人 call 阿 Philip 啦，喂 Philip 过嚟啦，入我 office 啦，你唔好再搞呢啲嘢， 呢啲嘢系咪你打噶？ 类似呢咁嘅事啦，之前同佢讲话，其实咧我哋都好想研究，不如我成立一个正式嘅部门俾你研究啦，你唔好再涉啦。 你嗰日俾啲文件佢嘅。 就系咁 帮我噶， 即系佢就以为 KGB 唔知道，其实 KGB 就知 道。KGB 直情系一个秘密 警察嘅组织， 系情报局咁嗰啲。 系啊，我都好想去撞撞。咁咧，嗰阵时咧就咁啊上到去啦。咁啊 ，Philip 觉得吓、啊，真系喺政府肯资助个系，咁啊成立咗啦。苏联一个正式由政府成立嘅，叫做22号公社。完全唔会知道同 UFO 有关噶，咁、而所有嘅 UFO 档案咧，都系由22号公社开始做研究啦。咁佢由22号公社由1950几年， 哇，佢啲名字都几隐蔽， 隐蔽， 即系突然间心美而动咁呢个情 景。 研究 UFO， 原来研究 UFO 系啊，即系完全唔理解嘅。22号公社就研究 UFO 嘅。咁而嗰阵时咧，去到1968年，咁咧研究咗好十几年到啦吓，佢就已经喺全苏联收到15000份嘅 UFO 报告，即系嚟自唔同区域啊，有军官啊，有市民啊等等。咁而咧1968年，咁佢又 KGB 又叫个 Philip 翻房啦，咁啊喂，咁样嘅，我哋而家咧 budget 有限， 你讲到佢名开始叫 Philip 翻房， 系 Philip 就去到个房系啦，就个军官同佢讲，喂，而家咧我哋 budget 有限啦，我哋 cut budget 啦，咁所以咧22号公社咧。就正式取消。咁唔该，将个15000份嘅报告咧 销毁， 唔系交嚟我哋 KGB 档案室。咁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原来22号公社所有15000份嘅15000份嘅目击报告嘅同埋调查报告咧，系喺 KGB 嘅档案室嘅、哦。咁而1991年打假之后咧，其实讲紧美国同埋各界人士去攞嘅报告咧，而家讲紧即系讲紧冰山一角。咁仲有啲当然可能佢攞咗冇公开啦、 啊、 有啲可能呢係冇攞到啦。 但其实佢嗰啲嗱佢一定有碎片啦，即係美国都有碎片啦， KGB 都一定有碎片啦，即 係。冇错。 咁嗰啲碎片其实个下落系咪不明呢？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你话你咁你有冇收到啲即係收到啲边锋话其实美国都可能攞到一啲苏联 KGB 嗰啲碎片呢？ 传说就有囉，但係传说嘅就唔系所有个 UFO 专家攞到，亦都唔系传媒攞到、而系美国政府攞到囉。咁当然啦，你美国政府攞到苏联 KGB 嘅碎片嘅时候，你其实原则上你系唔会揾到或者你系唔会有 record 嘅。即系呢个。 其实佢攞碎片 样嗰阵真系 compare 吓，睇下佢啲碎片同美国攞啲碎片一唔一样啊，系嘛？即系以我哋研究科技，原来仲有啲新嘢、啊。 系冇错，同埋佢讲到即系 我想问你系咪会？ 你想问我咩？你因为今日你话。最尾留三分钟俾佢， 系啊系啊， 佢准备讲嗰句咩？刹那光辉并肩， 佢又唔好， 头先嗰啲咪 又唔好屈我啦， 阵间俾三分钟我啊， 我话你要 有啲好严重， 你要剩三分钟俾我，系要讲嘢，咪第一讲 K G B 先， 咁即系唔系讲嗰啲刹那光辉嗰啲啊？ 我唔会讲呢啲嘅，真系。咁你搞到我唔记得讲到边啲， 唔好讲住啦。咁系咪要系咪要去咗嗰日个歌要 cancel 你想？ 我想讲埋落去先啫， 即系你想个歌 cancel 系咪？ 不如 如果 cancel 咯， 不如播歌翻嚟讲， 播歌翻嚟讲， 系啦系啦， 即系播歌翻嚟一炮讲 完。好，拜拜，讲晒。 歌真系值得再听， 讲咩叫做 Don't let me down， 咁你唔好 let me down 咯，你 快啲 俾我三分钟你，除咗即系， 我都仲未知道佢三分钟， 应该先讲三分钟嘅。咁而家讲翻 KGB 先， 嗱，咁啊，同我喺未讲 KGB 之前，我想即系话俾大家听嘅咧，就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喺电视咧，最紧要即系睇一睇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啊、Discovery Channel 嘅地方咧，即系最近啲消息系好夸张啊， 系， 而家系讲紧中国开始斩啲原始森林嗰啲，其实系开始咗噶啦，其实已经 系斩咗好耐噶啦。 同埋咧，你谂下，如果13亿人同一时间一样开放啦嘛。諗發達，佢嘅原始物資會係咩後果？即係大家 imagine 下。 冇錯，冇錯。 而家已經係 ongoing 進行緊㗎啦，即係已經係救唔到啊！佢節目都已經講俾你聽，唔使救啦，係救唔到。 同埋兩日之前已經北極嘅冰架咧已經裂咗啦， 都係3000年喎， 3000年嘅冰架， 係3000年嘅冰架 裂咗， 喺琴日。 前几日 喺前几日系裂咗啦，嗰、那个嘢已经系涌紧出大海，啲淡水已经射紧出去啦。 系啊，即系讲紧两个礼拜前裂南极，已经几日前系裂北极啦。 咁即系15年后可能都成嚿都白色嘅，都冇咗噶啦。 我哋讲嘅15年可能应该比我哋用仲快。 而家呢个唔系讲少啊，呢系真事嚟噶，真事嚟噶吓，即系已经系裂咗啦，3000年都唔裂喺我哋今年而家裂。 2003年几威啊，真系。 系啊， 我继续讲先。 系啦， 因为咧。剛才讲到呢，你咪开头问过就话会唔会影响到有啲 UFO 嚟到，可能击落啲战机或者可能咩嘅。其实喺苏联嘅 KGB 档案里面呢，即係呢 part 冇录俾你嘅。 我就一个阿加斯班长你个嘴， 唔系我唔可以录晒所有嘢俾你睇，你睇唔晒嘛？你明唔明啊 ？OK， 咁 我就踩上你屋企啊！要 咁当时有 KGB 档案咧，其实有一 part 咧系几争啲导致世界大战嘅第三次世界大战嘅发生时间1982年。OK， 咁嗰阵时嘅苏联嘅唔识读啲苏联名啦吓，即系总之喺 苏联 喺波罗的海附近有一个嘅导弹基地啦吓，当时就总之系瞄准美国同欧洲噶啦。嗰个导弹基地系当然系讲紧大富有核弹嘅导弹基地啦。咁当晚咧系无端端喺嗰、那个基地导弹基地嘅外围咧，系地勤人员系望到一个 UFO 出现啦，系一个光体啦吓。咁因为佢冇正式形容到嗰个面貌系点样啦，咁系向因为嗰阵时嗰个见证咧，嗰、那个 KGB 里边见证咧系包括到军官，包括几个地勤人员，同埋喺控制塔里边都见到呢样嘢嘅。咁就飞到去个导弹基地嘅上空。咁当时咧当然大为震惊，因为佢唔知系咩事，会唔会系美国嘅侦察机？因为佢哋开头咁谂嘅。咁嚟到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个 UFO 出现，咁佢哋就即刻希望用雷达去即系睇清楚系咩事。咁雷达显示系冇嘢。咁即系佢哋话，喂唔系，即系佢哋 有嘢， 系啦，即系讲紧苏联系最先进嘅导弹基地嗰个雷达冇嘢。咁佢哋出晒去睇，佢话真系有嘢，但系呢个紧急系统要 on 噶咯，因为你无端端有架飞过嚟喺个导弹基地上空盘旋。咁而喺嗰一刻咧就惊啦，因为点解惊咧？就系原来当时嘅控制中心里边嘅人咧，全部突然间见到自己嗰啲仪器咧，系开始拍着。OK， 即系讲紧导弹基地里边嗰个仪器趴着，而当时佢哋点解要报告到咁震惊？就系因为如果要射呢个导弹嘅之前嘅程序咧，就要得到个当年嘅戈尔巴乔夫总统啦，佢要有一个密码 send 咗过嚟，佢要输入嗰个密码先至可以 launch 嘅，先至可以发射嘅。咁而竟然喺嗰个系统里边咧，着晒啲灯之后咧，嗰、那个密码咧系被自动输入。即系话戈尔巴乔夫冇俾到呢个密码，冇人知道呢个密码， 即系有第三者知道呢个密码啦。 唔知，但系 俾密码戈尔巴乔夫，佢咪知道个密码咯？ 唔系，即系个 point 系嗰个导弹基地里边无端端自己去 set up 个密码，系之后咧仲要系揿咗掣，即系但系佢唔系佢哋用人手揿啊，系佢哋嗰个，即系佢哋相信啦，后来系嗰个 UFO 影响到啦，就揿咗掣，就 launch 啦，倒数。咁佢哋直情系震惊，因为觉得如果嗰个导弹，因为如果一 launch 咧， 就射喺美国， 就射喺美国噶啦，系核弹头嚟嘅。佢话即系当时佢哋仲有，即系已经系去紧嗰几十秒，就系讲紧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系你一射过佢，佢就以为你射我。 系啊系啊， 其实就你唔系。 系啦、啊，或者你射到中途，就算俾美国截到，咁你已经 你都大镬噶啦，你即系你。廖家打噶 啦，系啦，咁咧佢哋全班人已经系全部已经紧急，又 call 晒电话，又 call 埋莫斯科发生乜事等，就喺关键性就系射之前嗰刻咧，机器全部再停顿翻，回复翻正常。 戈尔巴乔夫个密码又 冇咗噶啦，冇咗噶，之后就走咗。咁呢件事咧系喺 KGB 嘅档案里边系 当时形容到系一个，即系差唔多系形容到呢个 UFO 影响到嘅导弹基地，系差唔多引发咗一次世界大战嘅。咁而呢件事咧，即系恐怖嘅地方系点解嗰个 UFO 可以唔需要密码或者唔需要任何嘅联系？因为佢冇电线噶嘛。 因为系戈尔巴乔夫驾驶嘅嗰个嘢，跟住佢系特登走上去咧，就系试探你哋嘅应变能力。 如果你咁讲咧，我又要爆一单嘢。 又差多单咧，加多条葱我今日 系加多条葱，因为你唔问我又唔讲啦，你问咧就 我冇问啦， 你又问就系咧，你大家 讲夹硬乜我问， 我有 系 咁咧，你知道差唔多全世界中意 UFO 嘅人都睇过喺1986年啊，列根咪喺联合国讲咗番说话嘅， 头先嗰段嘢啦，你全部都有， 即系话如果你哋系咪人类要去到一啲外来人、外来嘅 alien 嘅 当外来嘅侵略者嚟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冇种族之分， 系啦，同埋到时就要大家一齐面对。等等等等，而咧，其实呢一番说话咧，并唔系 讲嘅， 并唔系列根讲嘅，即系系佢讲出口。 不过佢系睇人哋， 佢系抄人哋嘅，但系抄边个咧？就系讲紧咧，原来咧八十年代，你记唔记得戈尔巴乔夫咧就去过同列根有一个所谓嘅秘密会议咧？咁佢其实进行咗几次秘密会议嘅，一次喺美国国内嗰次啦吓。咁原来咧嗰次嘅室内会议里边咧，戈尔巴乔夫咧就系讲咗呢番说话俾列根听嘅。而列根咧就讲喺联合国讲翻呢番说话出嚟，咁点解 跟住戈尔巴乔夫就生咗个大嘢喺头 下，如果大嘢不嬲都有嘅。而点解咁多人都唔知咧？就系、是、因为咧列根咧本身咧，其实咧其实有人知，但有啲人唔知。其实咧列根咧本身咧，佢喺后来一个私人嘅一个军事嘅 gathering 啦吓，佢就讲翻出嚟，当时佢就同戈尔巴乔夫喺个室即系房里边啦吓，就讨论有关咁嘅问题。之后戈尔巴乔夫就主动讨论有关 alien 嘅事，系戈尔巴乔夫自己主动讨论，就讲咗呢一番说话俾阿列根听。 咁冇人告列根话佢抄人讲嘢咯，佢哋嗰啲美国咁紧张呢啲嘢啫吓 ，plagiarism 咁唔会。咁戈尔巴乔夫可能其实系特登想阿列根讲咧，我觉得有咁嘅动机啦。之后咧，其实咧肯定证实咗呢件事系点系真咧，因为咧我都睇咗啦， 喺现场佢录咗俾戈尔巴乔夫同佢讲嗰啲， 唔系睇咗咧列根咧佢自己讲嗰番说话，就系佢讲当日咧戈尔巴乔夫同佢喺秘密会议嘅房间咧，阿戈尔巴乔夫讲咗呢番说话俾我听，咁系列根自己讲噶，咁样，咁原来咧，所以咧戈尔巴乔夫咧其实系高度重视外星人嘅事件嘅，咁所以你头先问到，所以话系咪戈尔巴乔夫坐个 UFO 去到，即系我谂嗰个导弹基地嘅事件咧，其实系令到戈尔巴乔夫有震惊嘅地方嘅，因为点可能 佢点可以知道 系啦？ 咁系咪佢系咪唯一个人知道个密码？唔系噶嘛。咁嗰啲又话要 set 密码，除非佢 如果喺 前苏联嘅时期，嗰个导弹真系得戈尔巴乔夫知 吓，咁系佢自己要 set 喎，佢密码 佢自己 set 噶。即系总之佢冇 send 过个密码俾嗰个导弹基地咧，系冇可能发射导弹，即系冇安全唔到。 即系全个地球上系冇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呢个密码。 系，即系当年戈尔巴乔夫啦，之后就叶利钦啦，之后就而家普京啦吓，所以嗰个手提箧系好重要噶嘛，嗰阵时讲 吓，咁挞个手提箧咪知道咯。 咁你挞到先得， 一个先落咗太空劫啊！ 系 咪好咁嗱，剩翻三分钟啦，咁我而家要 remind 你啊，倒数三分钟。好啦，咁今晚即系最主要你 唔系最主要嘅嘢，我想讲翻一单嘢咧，就系咧，其实咧， 你写啲除咗 唔系唔关事，呢个电话号码嘅啫。唔系，其实因为咧，我琴日除咗收到个饼奶之外咧，其实喺几日之前咧，我收咗份一沓文件嘅。咁嗰份文件咧就系咧，我睇即系我唔知真定假先啦吓。嗰份文件就系讲紧咧喺美国咧有个分析报告啱啱完成，嗰个完成就系咧喺加州咧有一个一家人啦，就怀疑攞到一截嘅外星人，怀疑啊，讲紧系怀疑先啊，怀疑外星人嘅一截嘅组织，即系身体某一部分， 呢啲皮或者之类， 唔止嘅，等间先讲咩事， 冇得阵间嚟嘅58例， 我就系讲一阵间咯。咁之后咧就攞咗俾一个专业嘅实验室去分析佢嘅 DNA， 唔系分析任何嘢，分析 DNA。咁而呢个 DNA 咧已经排晒出嚟啦，咁我亦都睇到佢排晒出嚟。 点样证明呢个系外星人？ 唔系，而家就系排晒出嚟之后咧，发现佢而家咧就系 match 唔到地球上嘅嘢。但系个 point 系咁，因为我几日之前收到，我未有时间抡晒成份嘢。咁我听日去日本嘅时候咧，我就会抡晒成份嘢。之后下个礼拜六咧，我就会话俾大家听究竟佢嗰份报告讲乜嘢。而我咧亦都好想，就因为佢所有嘅 DNA 排晒出嚟噶啦，我好想如果香港系有人研究，即系真系研究科学 讲翻 DNA 嘅嘢，我唔介意影人一份呢个 DNA 嘅排列咧，俾佢哋去做一个，即系真真正正嘅科学家去排翻出嚟，睇下佢哋点睇。 即系同地球上嘅任何生物系唔同 嘅。系啦系啦。 咁佢点样得嚟嘅咧？佢 呢个就系、是、诶，呢、啊這个就系下礼拜想讲嘅嘢咯。 即系嗰个人点样得嗰个？ 系啊，我想下礼拜 有冇手指啊？有冇指甲嗰啲？ 咁啊，下礼拜先讲咯。咁所以 冇指甲咩？ 下礼拜讲啦。咁所以因为咧，我 因为你而家赶住人 物便利店，唔系因为咧，我因为太。长我亦都未有时间抡晒佢， 太长 系。咁我 系啦，咁你都唔好讲咁多啦。 系咁啊，下个礼拜 唔好讲啦， 下个礼拜讲， 下个礼拜讲， 下个礼拜讲，系啦。 但系如果你翻到嚟嘅话， 唔系我下个礼拜六翻噶啦。如果我翻唔出嚟，你就做住先。 翻唔出嚟，不明来历系将会 有然结束噶啦， 突然离奇失踪。 应该唔会嘅，我星期六应该翻到嚟嘅。 好啦， 系啦。 咁下个礼拜咧，除咗将会讲呢一个 DNA 排列之外咧，亦都会系搭多条大葱啊。 系，就系呢个地球空心论究竟有冇真实性咧 ？OK， 咁我交俾心未移动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9至11再见咧。